预备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扩胸运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。 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 一二三，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二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、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